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，文艺女青年的人设呢，就是越来越受人喜爱，而陈海琪呢，绝对算是其中的代表。这也是 BMG 贝塔斯曼唱片公司愿意以她的名义来制作专辑的原因。那么她呢，本身是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啊，跟我一样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呢也把她当作那个时期歌坛的一位重要参与者。因为他呢一直以来都在做访谈节目，给普通歌迷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歌手的途径，而且他呢非常喜欢交朋友，和很多歌手的关系呢也都非常的好。张学友出道的时候呢，他在为梅艳芳写怀念文章，有他张国荣当年举办演唱会，他能站在台上伴随左右，能够和王菲以姐妹相称。陈奕迅出道时呢，他也帮了不少的忙，可见歌坛参与者这个称呼呢一点也不夸张。一起来分享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，由刘德华演唱的《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》。 忽冷又忽温，里里又纷纷， I love you, love you, still an item， 习惯了孤单，相识不难啃，冬眠的缘分不见得有保证。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，可是他一直只让你等。到如今你们都未明确地表露身份，也难怪你心底还藏着郁闷。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，可是你不做等待的人。我这局外人并非是什么恋爱顾问，真实自己把握青春。 是你不做等待的人。我这局外人并非是什么恋爱顾问，只愿你真实自己，把握青春。反正我还有别人想娶你过门。 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，来自刘德华的演唱。陈海琪呢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，对20世纪90年代的歌曲是如数家珍，而且呢据说他有收藏专辑的爱好，一共收藏了10000张唱片，其中呢还包括大量的黑胶唱片。那么这些唱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他身边的朋友呢做过一个计算，假如每一天听5张唱片的话，至少也要听5年才能全部听完。继续来听歌，依然是这张合集当中的歌曲，来自陈小春演唱的《爱》。 一定要没事就唱情歌吗？一定要有烛光才能晚餐吗？身高一定要到180吗？差一点不行吗？哦，如果说情话会有点结巴，如果觉得当中热吻很肉麻，有没本事创造浪漫神话，你就不爱了吗？ 你不爱我吗？ No， 什么是爱？还是勇气，我真想问问你，什么是爱？爱爱爱爱爱，早已对你死心塌地，难道这样还不算爱情？如果中流不成心人不渣，如果胸肌已经有一点松垮，而且还买不起海景大厦，能不能成个家？哦哦哦哦哦，什么是爱？还是运气，还是勇气，我真想问问你，什么是爱？爱爱爱爱爱，早已对你死心塌地，难道这样还不算爱情？我是爱爱爱，爱是运气还是勇气，我真想问问你，什么是爱？爱爱爱爱爱爱爱，早已对你死心塌地，难道这样还不算爱情？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， 在敲打我窗，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。经典唱片秀，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 BMG 贝塔斯曼唱片公司发行的合集海琪的亲爱天空。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组织，一定呢都会有一个个人魅力超强的核心成员。团队当中呢有了这样的人，大家才能够共同向着一个目标去努力，团队的凝聚力呢也会更强。那么对于歌坛上的乐队和组合来说呢也是这样。但如果说有一天这个核心成员离开了，那么对于这个团队的打击呢也是致命的。那么曾经呢在台湾地区有一个组合很火，叫做修比都华。那么它是以吴宗宪为首的一个组合，后来呢吴宗宪因为忙着主持处理公司的事务，不得不退出了组合。没想到呢吴宗宪的离开导致组合的曝光度也是大大的减少，后来剩下的三位成员发行了一张专辑之后呢就宣告解散了。一起来分享一首修比都华组合的歌曲，名字叫做热咖啡。 说好相约在明天，突然你说没时间， 我的心情好像下雨天，有点烦闷，有点孤单。 或许你只想做朋友，你可以坦白告诉我， 午夜的我需要杯热咖啡，无法入眠，怕又会梦。 动人的话别人说的比我好，但我是真的想让你去依靠。 我的心在寻找勇气，承认真的爱上你， 你的微笑早已融化我的心。 我的心情好像下雨天，有点烦闷，有点孤单。 或许你只想做朋友，你可以坦白告诉我， 午夜的我需要杯热咖啡，无法入眠，我又会梦到你。 动人的话别人说的比我好， 但我是真的想让你去依靠。 我的心在寻找勇气， 寻找勇气， 真的爱上你， 你的微笑早已融化我的心。 这是修比都华组合演唱的热咖啡。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，合集海琪的情爱天空当中还收录了一首吴宗宪独自演唱的歌曲，叫做爱说笑的人。歌曲呢收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无尽的爱中，吴呢则是吴宗宪的这个姓，不是无限的吴。不过呢在当时这首歌的热度并不太高，主要原因呢就是周杰伦参与到了这张专辑的创作。屋顶、你比从前快乐等等周杰伦创作的歌曲都收在这张专辑之中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专辑当中还有很多其他人制作的经典歌曲，比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比如梦一场空一场痛一场等等，这些歌曲呢在后来都算是吴宗宪的代表作。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吴宗宪演唱的爱说笑的人。 总在人群中是个爱说笑的人，可是在我心中有个爱不到的人。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明了，只能用笑声掩饰心底的伤痕。曾经受过伤，才知心痛的感觉。曾经寂寞过，才懂快乐多珍贵。不要以为我喜欢一个人高飞，其实我也想一路上有人能陪。总在人群中是个爱说笑的人，可是在我心中有个爱不到的人。在我的笑容，如果看见有泪痕，请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为谁等。说笑的人，可是在我心中有个爱不到的人。只等有一天我能带着他走远，找一个地方让他明白我的真。曾经受过伤，才知心痛的感觉。曾经寂寞过，才懂快乐多珍贵。不要以为我喜欢一个人高飞，其实我也想一路上有人能陪。在人群中是个爱说笑的人，可是在我心中有个爱不到的人。在我的笑容，如果看见有泪痕，请不要问我，不要问我为谁等。总在人群中是个爱说笑的人，因为在我心中有个爱不到的人。 爱说笑的人来自吴宗宪的演唱。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钟镇涛的《在乎》，这是他1995年发行的歌曲，收在专辑《痴心爱你》当中。那个时候呢，钟镇涛还在巨石唱片，不过呢，后来巨石唱片被 BMG 贝塔斯曼唱片公司收购，以前那些歌曲的版权呢，也都归了 BMG 贝塔斯曼唱片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一起来分享钟镇涛的这首《在乎》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，待会儿见。 如果每一个清晨都能醒得浪漫，就了无遗憾。你的吻是我的早餐，谁都不能换。感谢是上天给了我这么好的伴，外面有多复杂都不管。如果每一个夜晚你

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，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气象条件进一步转差，雾和霾天气将有所发展，请大家注意防护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有轻度霾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6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，最低气温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您播算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。 外婆呢，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，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，让外婆难过。 好歌告诉我，歌曲里有故事。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。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，每个人在生活面前， 好歌告诉我，有梦想就要去拼搏。 好歌告诉我，时间会治愈伤痛。 好歌告诉我，开心最重要。好歌会说话，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 BMG 贝塔斯曼唱片公司发行的专辑海琪的《情爱天空》。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里的海琪呢，是一个人名，他全名叫陈海琪，是我国香港的一位著名的电台主持人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也是作家、词作者。那么同时呢，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。对于华语歌坛，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香港歌坛的发展可以说是关注度很高。不过呢，相比之下，他更喜欢外国的歌曲，最爱的应该是甲壳虫乐队了。他身边的朋友也透露说，他最崇拜的人就是约翰列侬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 U2 乐队也是他的最爱。不过呢，这张专辑和海琪喜爱的歌曲呢并没有太大关系，只不过是 BMG 贝塔斯曼公司呢当年想出一张精选集，后来就找到了海琪，让他为里面的歌曲写了一些文案，然后呢就冠上了他的名字。一起来分享来自彭佳慧演唱的你可以。 我想我不能再留住你，你也不会再继续，那些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，也随着记忆而消失。

在海琪的《情爱天空》之中收录的是黎费辉的版本，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吧。 等你等到我心痛，等你等到没有梦，所有感觉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。却已成空，就让一切都随风。等你等到我心痛，我的心情谁会懂，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 心里，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